蓝北京，大写的威，蓝天的蓝。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本节目由五元口服液特约播出。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继续跟大家话养生说健康。那我们的嘉宾呢是张正主任。张主任你好。 周杰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那今天呢我们就养生的这个话题呢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我们知道这个养生啊它是有原则的哈。主要是四个原则是吧，咱们经常说一个是顺应自然，身心供养，保精护肾和调养脾胃，这么四个原则。那今天呢我们主要说说这个调养脾胃啊这个原则。那为什么要调养脾胃？我想这也是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一知半解啊，不是特别深入的了解。 其实把这个问题细分出来，我们想一下我们脾胃的重要性就是不言而喻的。你看我们从生活形态来说啊，一日三餐就是早中晚餐我们就要进食它。还有一点呢，我们身体里边的不管是你各大系统，心肝脾肺肾，什么这个小肠大肠大脑，你所有这些器官运行的物质基础都是通过这个脾胃，也就是现在医学说的这个消化系统给它供给这个物质的。如果这个物质供给的不足，供给的这个异常，或者供给的这个过剩，或者拿我们现在生活老说的营养不均衡啊，营养缺失啊，你看我们身体就会异常。所以这是基础中的这个基础。拿这个中医我们叫这个脾胃，这指的就是现代医学这个消化系统。还有一点，我们这个消化系统它是开放型器官，你看我们是其实是老说这个人与自然是天人合一嘛，我们其实这个每天都在跟大自然交流，交流的是什么？交流的是食物。我们的眼睛，我们的耳朵交流的是情感，就是听别人的声音，最后交流是吧。所以这个交流的过程中，因为它又是开放性的这个器官，它就非常容易受到这个伤害。那你想，如果我们从宏观上来说，你一天吃的好与不好，你自己是能感觉到你不舒服的，这是宏观上的问题。那么在微观上，那好，你最后伤的是谁？伤的你是这个细胞。因为我们的脂肪、我们的蛋白、我们的糖、我们的维生素、矿物质，还有我们喝的这个水，你最后都是要参与到这个细胞里边这个物质的代谢里边去。所以这个作为基础的养生保健来说，作为包括我们不是老讲一个自愈力吗？你要养好你的这个自愈力，或者说你的免疫能力，那个一定啊要调养好我们这个脾胃。那所谓的这个调养脾胃呢，就是我们要用各种这个手段和方法来保护我们这个脾胃。中医里边它是脾要升，胃要降，就是说脾升胃降这个协调，然后我们受纳，就是每天吸收这个食物啊，这个水谷之精微运化，这个相互这个作用。 同时吃进来这个营养呢又均衡，拿中医讲就是水谷精气充足，哎，营养我们这个脏腑经络和我们这个四肢百骸这些功能，哎，我们所谓的调养脾胃主要就是达到这样的目的。那大家都知道，哎，脾胃为这个后天之本，那么气血生化之源，人体脏腑营卫经略形体官窍，它都得仰仗这个脾胃，就是我刚才说的，你这些这个器官这个功能运行的正常啊，都要依赖于这些水谷之精微啊。现在医学就是说我们这个营养物质，那这一块出问题，那肯定就会出问题，是吧？我们这个五脏六腑皆受气于胃，哎，才能发挥正常这个作用。所以这个脾胃的强弱与我们人体的盛衰、生命的夭寿关系呢，它是非常密切的。尤其我们今天的这个慢性疾病，我给大家这么一个观点，不管你去做什么样的医疗技术、医疗手段，不管你去吃什么药品，或者行使什么样的治疗，这里面有个前提，就是你的自愈能力，你身体本身那个自愈能力，首先是这个还存在，还有这种修复能力，你这个去治疗它才有作用。如果你那个自愈力没有了，我可以这么讲，再好的专家、再好的药品也医治不了你的疾病。所以你看，从我们嘴里面进去的，不是药品，就是这个食品。我们对于这个疾病这个康复急性期，我们要用这个药品把它得到这个控制。但不要忘记，我们今天收音机前这个听众呢，更多的是这个老年人，哎，我们是慢性疾病，慢性疾病你一定要求那个本，那个本其中啊，调养这个脾胃，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本，大家一定不要把这个忽略了。你像在这个《景岳全书·脾胃说》里边啊，他是这么说的：土气为万物之源，土啊就是这个土地，大地这个土嘛，啊，土地为万物之源。所谓万物呢，包括我们人，包括我们这个吃的这个食物，这个植物，我们生存这个土壤，这都是这个土地啊。土气为万物之源，那么胃气呢为养生之主，胃强则强，胃弱则弱，有胃，这个胃就是我们肠胃这个胃，有胃则生，无胃则死，是以养生家当以脾胃为先。你看在这里边就强调这个，我觉得这个景岳全书这个说的一点都不为过。我们这个，你想一个消化不好的人，一个吸收不好的人，你说他体质能好，他的机能状况会好，这个是不可能的。 真是把这胃的重要性提到一个非常高的高度了 啊。对，那也确实重要。那你像每天这吃饭，这不重要吗？ 是 我们从咕咕坠地就开始要吃奶，然后这个不管我们年龄多大，只是吃的这个形态就变化了。你看我们老年人饮食都下降了，胃气，哎，一会儿嗳气，一会儿腹胀，一会儿大便不好，以后那你肯定你这个人身体不会好。所以你看即使到我们衰老了，如果我们吃得香，吃的这个均衡，睡得香，这人不可能不长寿。所以我们说胃强则强，胃弱则弱，有胃则生，无胃则死。哎，那么脾胃健旺，水谷精微呢化元充盛，那么精气充盛，哎，脏腑功能强盛，这个形健神旺。如果我们脾胃呢又是这个气机升降这个枢纽，那么脾胃协调就可以促进和调节机体这个新陈代谢，保证生命活动的这个正常进行。调养脾胃的方法原则就是益脾气、养胃晕。那在中医用药里边呢，首先这个要注意这个升降，其次呢就是防御这个过偏，就是说不要过寒，也不要过凉，热呢也不要过燥，这样呢以免伤这个脾胃。再有呢， 我们这个节饮食以和脾胃，就是说饮食要有节制，你不能说这个现在吃的不足或者吃的过度，这都是不可取的。哎，饮食这个有节，调精神以疏肝理脾，常运动以这个和胃化食，防劳倦以养我们这个脾气啊，均为这个健运脾胃、调养后天的重要的方法。先天之本我们说在肾，后天之本我们说在脾。那么先天生后天，就是我们这后天来源于这个先天。那么后天呢，这个脾胃你要能养先天，所以二者呢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所以古人在这个养生四大原则里边，你看保心护肾，这个肾先天之本，调养脾胃呢，哎，这是这个后天之本，这都相当强调它这个重要性的。 对，非常精辟啊。 哎，所以我们今天在慢性病康复的过程中，除了不管你是心脏，你或者是大脑，还是呼吸，还是你其他的这个骨关节啊，那么多的这个疾病，你不要忘记这个固本，就是促进我们人体自愈力的一个重要的本源是什么呢？要注意调养这个脾胃，这个所以哎，重要性还是这个很明显的啊。 没错，不管你有病没病啊，脾胃好坏是你健康好坏的最重要的条件哈。那么刚才你也说了，这个胃气为养生之主，有胃则生，无胃则死哈。所以对于脾胃啊，它的重要性呢，通过您的这个讲解呢，我们真的是知道了啊。所以平时呢，在生活当中这个调理好养生好脾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咱们经常说这个吃嘛嘛香，能吃就是福。实际上能吃啊，你身体就会强壮啊，你脾胃呢就会好。如果你脾胃不好的话，你也不可能能吃。所以这也是相得益彰的一个事儿。嗯，好，那如果呢，关于这个脾胃方面哈，怎么进行养生，有一些什么更好的办法，或者说您现在脾胃并不是特别好，也是多方的这种这个改善呢，都效果并不是特别明显，也可以呢跟张正主任预约啊，您可以在早晨8:30之后来拨打电话，我们再给您做健康风险评估之后，将给您一个健康管理方案啊，因为现在呢我们有很多关于调理脾胃的一些好的办法。好，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4417，8886-4417。那另外一部呢是8886-4427，8886-442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栏目主讲医师张正。在《黄帝内经》的《素问·宜篇刺法论》中说：“正气内存，邪不可干。”所谓正气，是指人体的机能活动和抗病康复能力。所谓邪气，是指各种治病的危险因素，也就是我们说的病因。祖国医学认为，各种疾病的发生和发展，是由人体正气和邪气斗争的胜负所决定的。正气战胜邪气，人体就不会发生疾病。邪气战胜了正气，人体就会产生疾病。作为我们中老年人养生保健、延年益寿、慢性疾病康复以及预防疾病的发生，养足我们人体中的正气很重要。如何养足我们每个人身体的正气呢？运用中药学君臣佐使组方的理论，借以生物方法提取物转移因子为菌，激活人体的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从而达到调整和提高我们的免疫功能。以中药百合为臣，可补中益气，滋养强化，调节人体免疫。以中药芡实为佐，达到固肾摄精、补脾止泻、扶正固本、滋阴壮阳的作用。以中药莲子、茯苓为使药，达到精心安神、益脾和胃、利水渗湿之功。饮用以上诸味中药入五脏之心经、肝经、脾经、肺经、 肾经，补五脏之元气，共达标本兼顾之效，调节人体阴阳平衡，使人体达到阴平阳秘的健康状态。坚持长期调节应用，以达正气内存、邪不可干之目的。通过养生保健，使我们中老年人的失眠、消化能力减退、食欲不振、全身乏力、目眩、头晕、腰膝酸软、易感冒等慢性健康问题逐步走向康复。 那刚才呢，你也提到了哈，这个肾呢是先天之本，脾胃呢是后天之本啊，所以他们都特别特别的重要。而且呢，这个供给人体各器官物质的这个器官，实际上就是脾胃。那脾胃强的话，那您身体的壮；那脾胃弱的话，很可能身体就会出问题了。 是我们今天你看啊，我们患病以后，其实我们就是和疾病每一个人要比的是什么？你和他的对抗能力。 嗯嗯。 尽管你在吃药，尽管你的医治，你看有些人就这个恢复的好， 嗯， 有些人就恢复的这个慢。那这个恢复的快与慢的这个能力靠什么？就是靠我们后天之本。脾胃你调的好不好？ 对对， 我们老不是说一种自愈力吗？自愈力你听了，大家听明白了。可是你怎么来强化你这个自愈力？ 嗯， 我们其中一个途径和方法就是要去健你的这个脾胃。 嗯，其实脾胃好的话呢，可能大家都知道，都这个能吃哈，而且呢，这个吃嘛嘛香。我觉得这个吃啊，不仅是一种愉悦，一种享受，更重要的是满足你哈这个物质的这种供应和需求。 大家想一下，什么是生命？ 嗯， 那可能这个我们活着这个问题总是被我们这个忽略。我们的生命，你看，首先要有这个形体的健康。形体的健康以后，我们人才有了这个思维意识。 对， 我们的思维意识又指挥着我们这个躯体去从事我们人类高度文明的这个一种追求。 嗯， 这就构成了这个生命，这就是我们生命的意义。可是如果说你这个四肢不好，你这个意识呢，你是清醒的，结果就实现不了你的人生的目标、人生的理想、人生的这个意义。所以这个躯体呢，影响思想，思想也影响着躯体，最后躯体和这个思想的高度这个统一和协调，这就构成了我们人体这个生命。 嗯， 所以这个调养这个脾胃，这个躯体靠什么来调养？那你就是脾胃啊。 嗯， 所以咱们你看，一出生以后，出生的小孩不用教，我们就会喝奶了， 对， 他必须就要吃了。 嗯， 这是就要开始从那么小一个身体，最后能长这么大，靠的什么？那不就是靠的这个吸收嘛， 对， 营养嘛。 其实说到这儿呢，我又感觉到，你看，假如说得了病了哈，吃药什么是一个方面，其实呢还要靠您的自愈能力。那么自愈能力强与弱，跟脾胃的强弱是特有关系的哈。比如这人能吃啊，吃的特别好啊，在这方面呢，他补养特别好，他的自愈能力自然就强。 这个。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我应该说这种现象大家都有。你感冒了，你想吃饭吗？ 那当然不想吃了。 你看你那个身体不好了， 对， 你就没有这个胃口， 嗯， 说明你这个身体问题了。当你的感冒开始走向康复的时候，食欲一下子就上来了。 嗯， 所以，这个食欲也把饮食的运化正常不正常，它是一个健康的晴雨表。 对， 只是说我们平时为什么忽略了？我们来的病都来得急。总去到这个，肯定要去这个专业的医院这个平台去进行救治嘛。我们这会儿只有往进送的不是这个食物了，往嘴里面送的，你看大把的化学药品，吃吃吃，这个是需要的。但是把它控制完以后，更应该注意的是什么？调养脾胃， 对食物的供给， 对食物的供给。 所以怎么来调理这个脾胃是特重要啊。 是，所以我们还遵循我们的在生活中养生，在养生中生活。我先给大家说一个这个健脾祛湿的一个粥啊，这个粥名字叫白茯苓粥，白茯苓粥啊，怎么煮呢？你这个可以去买一点这个白茯苓粉，再用一点我们这个大米，你每一次可以用这个15克的白茯苓粉。再用这个100克，也就是2两嘛，2两的这个大米，将洗净的这个大米和 白茯苓粉呢，同时倒到这个锅里边，加水这个适量，哎，先用武火煮沸。所谓武火就是火猛一点，先用大火把它给煮沸了，然后再用小火，我们说文火，阻止这个米烂成珠， 对，慢慢搅着， 哎，慢慢搅着，这样呢你就经常食用。当然，这个白茯苓粥也不是说你一吃你明天脾胃就好了，你就把它作为你家煮粥的一个东西。那么对于脾气虚、什么胃胀、会嗳气、老是这个消化不好的人，你就把它，你平时你就喝这样的粥。 因为茯苓本身也是一服中药， 哎，健脾祛湿， 是 白茯苓，是这个非常好的一个东西。 嗯， 另外一点呢，就是大家可能说，那你既然这么重要性，你的这个方法是什么？我们给大家的方法，一个就是用这个原来说过的转阴子，加这个百合、芡实、茯苓、这个莲子，这么组成的一个五种成分，这五个呢，它能达到一个调养五脏这个均衡。因为你看，我们要去调养这个脾胃，你不能单一的就着这个脾胃。去说这个脾胃要达到五脏这个均衡，因为脾胃的这个升降这个沉浮自然呢，它是需要这个肾阳这个温煦作用。再一个要用一个什么样呢？茶色素、葛根、鱼肝子、牡丹皮这么组成的一个这个方剂，这样呢就能达到我们这个健脾祛湿。大家对于慢性胃病这个东西呢，大家不要着急，一个是要调养你的这个情志，同时呢，就用我刚才说这个转阴因子、茯苓、百合、芡实、莲子，再加上这个什么由茶色素和这个葛根、牡丹皮、鱼肝子这么组成的一个方案，去进行这个调养，就能达到预期这个效果。调养脾胃为什么要用这个茶色素、鱼肝子、牡丹皮还有葛根这么一个复方，再加这个茯苓、莲子、芡实、百合，再加转阴因子，为什么就是调养脾胃要用它们？明天的节目里边呢，我会讲一下这个方子的这个意义啊。 好的，这个调理肠胃啊，是你健康必须要做的一个功课，非常非常重要啊。那刚才呢，张主任给大家提供的，无论是转阴因子加上百合、芡实、茯苓、莲子啊，这个方剂，还是说茶色素加上葛根、鱼肝子、牡丹皮啊，这个方案，实际上都是对于调理肠胃是非常非常有效果的一种方式啊。正好现在呢，我们有这个体验活动，那凡是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是前20名听众朋友，都有机会来体验一下，这个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所以8点半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和8886-442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之道节目主讲医师张正。古史有记载，神农尝百草，日遇72毒，得茶而解之。这反映出我们的祖先在洪荒时代就注重茶的某些治病药用特性。唐代《本草拾遗》记载，祝药为各病之药，茶为万病之药。几千年来，茶在中华民族生存繁衍过程中的防病、治病及药理作用，已经成为医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94年，95医药科技攻关计划正式立项。该计划是我国实现新药由仿制向创制转轨的基础工程。茶叶里的药用成分茶色素也在该项研究计划之中。1997年，茶色素学术交流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来自茶色素全国临床科研一线的3000多名高级医药科技工作代表参加了大会。茶色素的医学效应评价向世人公布了600余万组茶色素临床科研数据和结论。这些数据最终被确定为茶色素的国内国际标准。1998年，茶色素国际学术研讨会在珠海、香港、澳门举行。